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福劫品第15。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如说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者，云何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辟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铠，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若菩萨摩诃萨能辟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铠，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若菩萨摩诃萨能辟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铠，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若菩萨摩诃萨乃至能辟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铠，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若菩萨摩诃萨能辟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之铠，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若菩萨摩诃萨能自变身如佛形象，放大光明，照三千界乃至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与诸有情作扰一事，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辟如是等诸功德铠，放大光明，照三千界乃至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亦令诸界六三变动。微动即动等即动等，为诸有情作大扰矣。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辟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普化三千大千世界如沸琉璃，亦化自身为大轮王，七宝眷属无不圆满，诸有情类虚食与食，虚饮与饮，虚衣与衣，虚秤与秤，涂香墨香烧香花幔房舍卧具医药灯柱珍珠金银，给予种种珍宝资具，随其所需悉皆施予，作事施宜，复为宣说六道彼岸相应之法，令彼闻已终不坠堕，至得无上正等菩提，常不舍离六道彼岸相应之法。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辟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劫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贫乏有情，随其所需皆化施予，于云何如是幻事，为有实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能辟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或化世界如沸琉璃，或化自身为轮王等，随有情类所需施予，即为宣说六道彼岸相应之法。如是菩萨虽有所为， 而无其实。还一过，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铠，未有情故生轮王家，少轮王位，富贵自在，安利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与十善业道，或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或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未宣说如是诸法，令其安住，至得无上正等菩提，与如是法常不舍离。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主四阶道，对大众前化作无量百千有情，令其安住十善业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于意云何？如是幻事未有实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未有情故生轮王家，少轮王位，富贵自在，安利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与十善业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亦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亦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披安忍铠常堕十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皆持刀杖来见加害，我终不起一刹那情愤恨嗔心，劝诸有情亦修世人。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心所念皆能成办，乃至证得一切之智，常不舍离如是安忍，亦令有情修如是忍。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阶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或持刀杖更相加害，或有相劝修安忍行，于意云何？如是幻事未有实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自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亦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另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自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亦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另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亦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另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若菩萨摩诃萨 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身心精进，断诸恶法，修诸善法，一劝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修习如是身心精进，乃至证得一切之智，常不舍离如是正勤。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街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自修精进，也劝他修，云云何如是幻事，未有是否？善现答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自修精进，一劝有情，另修精进。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自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一劝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众，另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一劝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众，另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平等定中，不见诸法有定有乱，而常修习如是净律波罗蜜多，一劝有情修习如是平等净律，乃至证得一切之智，常不舍离如是净律。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街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另修诸法平等净律，亦相劝修如是净律，于云何？如是幻事未有实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住一切法平等定中，一劝有情修如是定，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自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一劝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众，另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自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一劝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众，另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住无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诸法若生若灭，若染若净，此彼差别，一劝无量百千俱胝诺由他众，安住如是无细论会。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街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令自安住无细论会，亦令劝他住如是会，于云何？如是幻事未有实否？善现答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自能安住无细论会，一劝有情住如是会， 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不自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披如上说诸功德铠，观察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有诸有情摄受邪法，行诸恶行，是菩萨摩诃萨以神通力自遍其身，遍满如是诸佛世界，随彼有情所乐实现，自现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劝诸有情行此行矣，复随类因为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令彼闻已乃至正得一切之智，常不舍离如是妙法。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界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令自安住六道彼岸，亦令劝他安住此法。于云何？如是幻事，为有实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普欲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自现其身，随宜安住六道彼岸，亦劝有情，令住此行，常不舍离。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披如上说诸功德铠，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不杂声闻独觉作意，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布施等波罗蜜多，尔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布施波罗蜜多，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内空等，尔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内空等，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思念住等，尔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思念住等，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空解脱门等，尔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空解脱门等，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佛实力等，尔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佛实力等，不作思念，我当安利尔所有情与欲留国等，而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欲留国等，不作思念，我当安利而所有情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而所有情不当安利，但作思念，我当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披大乘铠。善现，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住四界道，对大众前化作种种诸有情类，其数无量，随其所应方便安利，令住布施乃至令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于云何？如是幻事，未有是否？”善现答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安立无量无数无边诸有情类，令诸布施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实，何以故？诸法性相皆如幻故。”儿时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当知是为披大乘铠。何以故？以一切法自相空故。所以者何？世尊，色乃至识，色乃至识相空，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相空，色处乃至法处，色处乃至法处相空，眼界乃至意界，眼界乃至意界相空，色界乃至法界，色界乃至法界相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相空，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乃至意处相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空。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空。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相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相空。如是乃至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空。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相空，披大功德铠，披大功德铠相空。世尊，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当知是为披大乘铠。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此事故披大乘铠。”据说善现白言：“世尊，何因缘故？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此事故披大乘铠。”佛告善现：“由诸作者不可得故，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所以者何？”善现：“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识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识毕竟不可得故。”善现：“眼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耳鼻舌身意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毕竟不可得故。”善现：“色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声香味触法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处乃至法处毕竟不可得故。”善现：“眼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耳鼻舌身意界非造非不造，非作 也不做黑锅。眼界乃至意界毕竟不可得故。三线色界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圣相未出法界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过？色界乃至法界毕竟不可得故。三线眼识界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耳鼻舌身意识界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毕竟不可得故。三线眼处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耳鼻舌身意处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毕竟不可得故。三线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不可得故。善现我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我乃至见者毕竟不可得故。善现梦境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想象幻视光影阳焰空花寻香城变化式，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梦境乃至变化式毕竟不可得故。善现内空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不可得故。善现思念住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毕竟不可得故。善现如是乃至如来实力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不可得故。善现真如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法界法性法定法住实际，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真如乃至实际毕竟不可得故。善现菩萨摩诃萨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如来应证等觉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如来应证等觉毕竟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智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道相智一切相智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不可得故。善现由此因缘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 亦无造物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此事故辟大乘铠闪现，由此亦故，诸菩萨摩诃萨不辟功德铠，当知是为辟大乘铠。儿时据说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色无福无解，受想行识无福无解。时满慈子问善现言：尊者说色无福无解，说受想行识无福无解也？善现答言：如是如是，我说色无福无解，说受想行识无福无解。满慈子言：何等色无福无解？何等受想行识无福无解？善现答言：如梦色无福无解，如梦受想行识无福无解，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视如空花如寻香城如变化式色无复无解。如想乃至如变化式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复无解。远离故，无复无解。极尽故，无复无解。无生故，无复无解。无灭故，无复无解。无染故，无复无解。无净故，无复无解。复次满慈子：过去色无复无解，过去受想行识无复无解，未来现在色无复无解，未来现在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复无解。远离故，无复无解。极尽故，无复无解。无生故，无复无解。无灭故，无复无解。无染故，无复无解。无净故，无复无解。复次满慈子：善色无复无解，善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不善无记色无复无解，不善无记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复无解。远离故，无复无解。极尽故，无复无解。无生故，无复无解。无灭故，无复无解。无染故，无复无解。无尽故，无复无解。复次满慈子：世间色无复无解，世间受想行识无复无解，出世间色无复无解，出世间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复无解。远离故，无复无解。极尽故，无复无解。无生故，无复无解。无灭故，无复无解。无染故，无复无解。无净故，无复无解。复次满慈子：有漏色无复无解，有漏受想行识无复无解，无漏色无复无解，无漏受想行识无复无解，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复无解。远离故，无复无解。极尽故，无复无解。无生故，无复无解。无灭故， 无福无解，无染故无福无解，无尽故无福无解，不自满之子。一切法无福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法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解，不次满之子。布施波罗蜜多，无复无解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布施等波罗蜜多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解，不自满之子。内空无复无解，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内空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不次满次子。四念住无福无解，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无福无解。何以故？以四念住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不次满次子。如是乃至如来实力无福无解，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福无解。何以故？以实力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解，复次满次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复无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复无解。何以故？以菩萨行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复次满次子。一切智无福无解，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福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智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复次满次子。真如无福无解，八戒八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无福无解。何以故？以真如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复自满次子。菩萨摩诃萨无复无解，如来应证等觉无复无解。何以故？以菩萨摩诃萨如来应证等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复次满次子。一切有为无福无解，一切无为无福无解。何以故？以有为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满次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无福无解微妙法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实知。满次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无福无解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四念住乃至一切相智，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殷勤修学。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住如是无福无解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思念住乃至一切相智。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成熟无福无解有情，应严禁无福无解佛土，应亲近供养无福无解诸佛，应听受无福无解法门。满慈子，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无福无解诸佛，常不远离无福无解神通，常不远离无福无解无眼，常不远离无福无解诸陀罗尼，常不远离无福无解诸三摩地。满慈子，是菩萨摩诃萨当起无福无解道相智，当证无福无解一切智一切相智，当转无福无解法轮，当以无福无解三乘法要安立无福无解诸有情类。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无福无解六波罗蜜，能证无福无解一切法性，无所有故，远离故，极尽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福无解。满慈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名披无福无解大乘开者。第二分，三摩地品第十六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其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如是大乘，为何所住？谁复称是大乘而出？”佛告善现：“如初所问，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善现：“六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云何为六？为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善现：“云何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舍一切内外所有，亦劝他舍内外所有，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波罗蜜多。善现：“云何境界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受持十善业道，亦劝他受持十善业道，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境界波罗蜜多。善现：“云何安忍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具增上安忍，亦劝他具增上安忍，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忍波罗蜜多。善现：“云何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于五波罗蜜多勤修不舍，亦劝他与五波罗蜜多勤修不舍，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 是为菩萨摩诃萨精进波罗蜜多。善现，云何净虑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方便善巧入诸净虑，无量无色，终不随彼势力受生，亦能劝他方便善巧入诸净虑，无量无色，不随彼定势力受生，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净虑波罗蜜多。善现，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自如实观察一切法性，与诸法性无取无着，亦劝他如实观察一切法性，与诸法性无取无着，持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云何内空？内为内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当知此中，眼有眼空，非常非坏，乃至意有意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内空。云何外空？外为外法，即是色声香味触法。当知此中，色有色空，非常非坏，乃至法有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外空。云何内外空？内外为内外法，即内六处及外六处。当知此中，内法有外法空，非常非坏，外法有内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内外空。云何空空？空为一切法空，此空复有空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空空。云何大空？大为十方，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当知此中，东方有东方空，非常非坏，乃至下方有下方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大空。云何圣意空？圣意为涅槃。当知此中，涅槃有涅槃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圣意空。云何有为空？有为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知此中，欲界有欲界空，非常非坏。色无色界有色无色界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有为空。云何无为空？无为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当知此中，无为有无为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无为空。云何毕竟空？毕竟为若法究竟不可得， 当知此中毕竟由毕竟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毕竟空。云何无际空？无际为无出后际可得。当知此中，无际由无际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无际空。云何散无散空？散为有放有弃，有舍可得。无散为无放无弃无舍可得。当知此中散无散，有散无散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散无散空。云何本性空？本性为若有为法性，若无为法性，如是一切皆非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所作，亦非语所作，故名本性。当知此中本性有本性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本性空。云何自共相空？自相为一切法自相，如辨爱是色自相，领纳是受自相，取相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别是实自相，如是等若有为法自相，若无为法自相，是为自相。共相为一切法共相，如苦是有漏法共相，无常是有为法共相，空无我是一切法共相，如是等有无量共相。当知此中自共相有自共相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自共相空。云何一切法空？一切法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有色无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是为一切法。当知此中一切法有一切法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一切法空。云何不可得空？不可得为此中求诸法不可得。当知此中不可得有不可得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不可得空。云何无性空？无性为此中无少性可得。当知此中无性有无性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无性空。云何自性空？自性为诸法能和合自性。当知此中自性有自性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自性空。云何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为诸法无能和合者性，有所和合自性。当知此中无性自性有无性自性空，非常非坏，何以过？本性而过，善现，是为无性自性空。复次善现，有性有有性空，无性有无性空，自性有自性空，他性有他性空。云何有性有有性空？有性为有为法，此有性有有性空。云何无性有无性空？无性为无为法，此无性有无性空。云何自性有自性空？为一切法皆自性空，此空非智所作，非见所作， 亦非鱼所作，是为自性有自性空。云何他性有他性空？为一切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定、法性、法界、法平等性、法离生性、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实际，皆由他性故空，是为他性，由他性故空。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卷第413。